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啊。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係。開波啦， 波小雲迎。迎光幕。 過咗中場先。誒，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 去。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十二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邊。 多謝 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定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Hello， 你而家聽緊係 www.racket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夏薩特。 現在開始， 翻嚟第二節嘅足球頻道，咁啊先提翻咧就係今晚都係營嘅直播節目啦，咁就喺 Ustream 喺 Twitch 度會有聽啦，咁同埋咧就留言方面咧就都有啲朋友嘅意見就係有啲人因為仲係入唔到 Soccerwise 嗰邊留言嘅， 哦係啊， 搞極都係搞唔到，咁所以咧就如果係入唔到去嘅咧就喺翻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啦，都可以繼續留言，咁我哋就會讀下啦，咁啊暫時就唔係太多啊，譬如話梁安佢就話。傑斯復出宣示主權驅逐反曼聯黨， 哇！真係要宣示主權， 冇咁嘅必要啊！即係我覺得就我自己深愛我哋球隊，但我真係覺得冇問題嘅，即係我哋球隊籌串先， 遲啲份 先多人，先多人發俾噶嘛，冇問題嘅。 我想而家換衫，我想換衫， 我著咗㗎啦。我覺得咧，我著咗㗎啦。 我哋要繼續籌串， 萬撚你件衫過嚟。 作為一位曼聯球迷咧。老虎蟹都要喺開呢之前籌串到盡佢啊！因為佢未開 波，冇乜幾好啊！ 一日未開波，我哋都仍然係英超冠軍， 就係咁簡單。 話冇錯啦， 冇錯，我覺得你真係英超冠軍，宇宙最強， 宇宙最強， 冇錯， 80萬人大軍， 係啊，冇錯， 萬人啊，仲係 係啦，冇錯， 一日未踢， 唔係億人咩？ 未完之前咧，認叻係。 梗係啦， 係啦，應該嘅，係啦， 大佬有風唔使盡力，做咩球迷啊，大佬？ 唔係通常咧，嗰啲乜鬼咧，嗰啲嘢咧，去到最盡嗰陣時候咧，就會衰落噶啦嘛，咪俾佢去到 曬氣咯。 腦殘遊記主持人傑斯仔， 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產！ 吓咁啊点啊？有咩讲啊？唔系嗱呢次 睇你啊，而家 join 咗翻嚟，咁啊阵容鼎盛啊！今日有啊 Chip 咧啊，有 Steven， 有夏萨特，有啊师兄喺度，系啦。咁我听咗两个礼拜节目啦，咁啊翻完翻嚟，咁点啊？ 你个 喂好好啊，冇得件事嘅节目，其实真系 你个游记啊嘛，今集 游记系嘛？ 西游记 冇乜游记，我都话我 唔系脑残游记 吓，咁啊系踩过啊 Steven 嘅阿仙奴球场啦， 我反踩啦，即刻喺香港，我飞唔到去英国，所以反踩。 我都系再讲。講一句係啊，即係譬如特別要同夏薩特講嘅，係咪先嚇？即係第一嗰度真係有人㗎， 你係有人， 點解你影唔到有人咧？ 嗱， 唔係有鬼魂嚟嘅， 有相度睇到嘅， 有人嘅。 我影相，你應該係等咗好耐，等到冇人先影。我影 等到冇人先影咯，就係 我就係唔想，喂，我就係唔想有人咯。喂，有人影嚟做乜啫？梗唔咁唔係，我係真係特登 串人㗎嘛。你踩場梗係要， 我淨係要嗰個球場個 background 啫嘛。 哎呀！ 咁你錯咗。 同埋就係、是，同埋就係、是，咪成日叫我收皮喎，收咩皮啫？喂，大佬， 我冇叫你收皮，我叫你慳啲， 慳 OK， 慳乜嘢啫？你有朝一日你著翻件車仔衫去個奧脫福唔撚死嘅，你先好彩同我講。 唔係啊，我去你哋嗰度係冇問題㗎。 大佬啊，阿 Steven 嗰啲， 你後冇人嗰陣時候梗冇事啦。 會展啊， 你試下喺有人嗰陣時候去嘛，喺人哋開波嗰陣時候你 都爆啊！我同阿薩德係咁啤啊，大佬。 Steven 嗰啲招只可以講叫係小試牛刀㗎啦。你知唔知？ 起碼用到， 係啊，起碼用冇過你冇人啦。 你知唔知我一出站就俾人屌，屌撚到，屌撚。 你係底屌啊嘛個問題。 我想行，我想行埋過去呢個亨利嗰個像啊！我都行，我都費撚事啊！因為真係好撚大鑊噶，屌！ 你真係咪行埋去啊？我覺得你真係可能冇命啊！ 佢其實係應該要行埋去，佢應該要行埋去嘅。如果唔係，佢點勇武咧？即係換句説話，佢龜縮咗啦，行唔到過去。 嗱，香港咧 真係唔夠膽，唔係講笑。 嗱，如果亨利個像喺香港咧，我真係冇問題嘅。即係佢同呢個，即係你擺個毛澤東像擺喺度咧，都唔會有事嘅。英國我就覺得你真係小心啲啦。 係啊，唔係啊，我係的而且確嘅。我有一晚咧就係即係我都話，我有一晚就去咗酒吧睇波嘅，睇波食啲啦。唔係有我嗌緊嘢飲嘅時候，因為我日日都著住啲曼聯衫嘅，咁啊間唔中又俾人串幾句啦。咁但係又幾 有時好彩你會撞到個曼聯等啦，咁我又撞到一個咧，佢就啤我幾嘢，跟住咧佢就話，佢同我講佢話曼聯係全世界最想好嘅球隊啦，最想勁嘅球隊，跟住佢攞個手機出嚟啦，就曬下佢即係佢奧脫福嗰啲，咁我咪攞部手機出嚟，俾翻個幅相睇，佢就點即刻做，佢就同我佢就笑撚到黐曬線，跟住佢就話喂，下次唔好玩啊，佢好撚危險噶呢啲咁樣， 有冇即係交換啲 contact 嗰啲即刻 冇啊。嗰啲就冇啦， 可以即系录一录段。 唔系啲阿，我直情有阿仙奴等啦，卖热狗啊，咁啊同我讲佢话 卖热狗， 系啊卖狗啊，跟住佢话，哇，佢话你系咪自杀啊？屌你老母，你咁样样，佢真系 ，Are you committing suicide 咁样嘅？我讲，佢话你系咪黐线噶？ 佢咪见你中国人样，惊你， 唔系因为你，如果你去过曼联嘅球场，因为所有街坊都系，唔系 ，sorry， 阿仙奴个，因为嗰度你唔同奥脱福啊，奥脱福系比较空旷少少，但系你阿仙奴嗰个系好。近民居嘅， 冇錯， 嗰啲人全部都係阿基等嚟嘅。屌你，真係我撞到個阿伯，好似飲早茶咁嘅狀態嘅啫嘛。一行過就喺度屌鳩我， 佢有冇攞支？ 跟住我唔敢，我真係唔敢同佢出聲。我淨有個僆仔屌鳩我，佢話 boo you， 話 boo you， 咁啊屌啊！我係專家會嚟嘅啫，係專家會嚟。係 好， 即係見個僆仔我先敢轉佢真係。 唔 係，我都驚俾人打啊！大佬真係 係好啦，叫勇武啦，你又寫住勇武， 唔係好啦危險啊！ 勇武係咪唔可以驚？ 唔係真係好啦， 屌你親弟啊！ 如果唔係， 你真係 勇係兩樣嘢。 唔係你幻想下好啦，唔係你幻想係好啦危險㗎。點解咧？因為你成個阿仙奴球場咧 ，OK 隔大約兩條行車線到對面咧，就係成扎住宅嚟㗎啦。係 啊， 跟住咧，我話俾你聽，我去嗰陣時，我都唔撚夠膽著撚住件曼聯衫落去亞記個場。點解 兇悍㗎？ 屌你！嗰度啲人係真係會吹雞。 唔係仲有亞記啲球迷，如果你撞正嗰啲十零廿歲嗰啲咧，佢真係抽你㗎。你如果譬如你問我，喂，不如咁啊？揀個時間係六點零七點鐘啊！你咪撚搞我，真係唔撚搞，冇得搞。你直情喺哈羅維嗰個地鐵站，你已經可以俾人容撚咗啦。 梗係容你啦，屌你！ 我都話啦，嗰次 冇啊！我行我著件衫係行唔到去個球場噶。我行到即係三分一到，我老婆就自動攞件冷衫出嚟，你搭住佢嬲。我係兩隻手揞撚住個胸，揞住個章咯。因為嗰頂帽咧，我影相嗰頂帽咧，係行到埋先戴嘅，雲背先件衫咧，全部擺曬喺背囊嘅，即係嗰啲道具嚟嘅啫。好撚好笑啊！所以你話唔撚驚，你即係你話冇人咯。喂，大佬你點屈我都，你唔好屈我啦，大佬你串鳩我得，但係我係擺 串 佢啊，有人 擺明串你。 我最好笑咧就係咧，有三個瑞典嘅。阿仙奴球迷，嗰三條友係朝聖嘅，佢就望住我 look cut 咁樣咯，咁跟住後屘我哋一齊走噶，我哋坐喺地鐵度，咁我 有冇出 打招呼啦？有好 kind 嘅嗰三條友，即係即係嗰啲係冇，嗰啲 係冇， 即係嗰啲好似香港，嗰啲 係 好似香港嗰啲自己話自己係曼聯等嗰啲撚樣， 你咪好撚彩咯！我當年去就係見得到類似你啲咁嘅撚樣啊，走埋去，不過唔係曼聯，第二隊波嚟嘅，總之唔知佢曼城定係邊一隊走埋嚟啊！我係成班香港過去啊，我哋已經衝落去，你影相啊，我同你一齊影咯。成班围捻住喺度影，叫佢走捻咗去， 唔系好啦，好笑噶， 你根本唔会，你根本冇可能做一样嘢，嗰边根本打嗰个站。 係阿仙奴，個成日叫阿仙奴咁樣。 點解佢可以影到咧？ 你知唔知我個過程係？ 就因為冇人。 你知唔知我過程係點影啊？我過程咧係咁嘅，我係揞，我係將件拉，搭件拉衫揞住啦。我同我影相嗰個係我女嚟嘅。咁我同我女係 rehearsal 咗兩次嘅，即係咧，我就話嗱，我就企喺嗰個位。嗱，你試下同我影咗幅相先，睇下嗰幅相即係個角度靚唔靚啊？所以啊 ，OK 啦，試好咗啦，係喺呢個角度啦。跟住我就除冷衫，即刻埋去，好快 ，jump 咁咪搞掂咯。我 jump 咗，咪就 jump 咗嗰三幅咯。我其實我係真係好想埋去亨利嗰度啊，但我真係唔夠膽咯。因為一路都即係因為遠睇人哋睇到你件曼聯嗰件紅色衫噶嘛。 嗯，係啊， 即係佢咪有啲樓梯噶嘛？我上咗樓梯，喺樓梯下邊有人喺度屌，你一路影相一路屌啊。咁我同我女個快啲啊！屌你，如果佢上嚟抽我就影唔到啊！即係咁樣啦，又玩到咁啊！即係 算啦， 哈薩特， 算啦，講真。 職業特工隊嘅音樂， 喂，應該 認真講， 我真係用冇陳雲嘅。 其實佢真係，如果同陳雲比咧，真係講得。 我係真係講咧， 但 係 佢同我哋比咧，收撚皮啦我。 好，即係我都唔明點解你仲要串我哋？真係哇！嗰陣時候動漫節幾多人啊？幾多萬迷啊？又圍住傑斯哥， 喂，唔係人多。你成你呢啲咪就係成日俾啲人民力量荼毒你囉。你依家以為人多就得㗎啦咩？喂大佬啊，阿仙奴嗰邊啊，真係十零個人可以將真係可以殺咗你啊！話俾你聽，你知唔知我嗰陣時我去睇葉倩嘅嗰場波？ 好驚啦！ 屌你問啲文，喂你就算你知唔知就你睇撚完波，你落去 攞藥啦， 你落去地鐵啊，嗰個地鐵你都唔敢上車㗎，唔係講笑啊，真係。 有冇水啫？ 唔係啊，嗰次 我話俾你聽啊，夏薩特，如果你車仔迷，你更撚更加仲危險過我。你知唔知餐餐啲阿記等睇緊完波嗰啲咧，佢唱嗰啲歌全部都係針對車仔嘅。如果你夠撚膽睇緊完波，著翻件車仔衫，同佢哋一齊落去度坐車走咧，我話俾你聽，你坐到兩個站，我包你乜都得，真係嘅。 好癲㗎！ 如果你咁樣做咧，你又真係用武。 喂，呢個絕對我相信。 係啊， 我對我相信。 時候都 鼓勵我哋啲拍檔去咁樣。 係，唔係我都唔鼓勵㗎，即係有生命危險㗎，唔係咁。 唔係，所以我話即係等於你哋即係講真嘅，而家好多節目啦，尤其是 CCTVB 好撚中意抽阿仙奴啊嘛。但係我就想即係最近沖水雲霄係嘛，又話係抽高阿仙奴，我咪講一句咯。你喺倫敦仍然係講真一句，最有代表性都係阿仙奴嘅呢樣嘢係點樣講？我點都係撐到底呢句説話，一定係因為個個真係哇 各自秒殺啦呢啲。 嗱，我調翻轉喎，去到巴黎，咁啊，我兩件巴黎聖日耳曼嘅衫啦， 好受歡迎啦， 哇，勁受歡迎啊，真係爭啲食飯有折頭咁滯噶，係啊，跟住仲有咧嗰件，即係嗰件咧，我哋香港嗰間旺角嗰間買，即係嗰好獨特嘅嗰件衫，哇，嗰件衫真係好多人問嘅，哇，屌喺邊度買㗎？咁我冇㗎，我話你呢件一定要嚟香港先有得買㗎，咁然之後嗰件阿夏薩特幫我買 嘅， 都碧咸嗰件32號啦，我就由未退休踢緊嗰時就一路訂到。就退咧，再優先走去攞啦。我係上飛機前一日走去旺角攞嘅，咁啊攞埋咁啊過去著啦，著住就好受歡迎啊。咁啊又撞到多啲馬賽等嘅，有咧好笑啦。喺馬賽等咧，嗰啲心態咧就即係就 應該好迪士嘅喎， 好撚利諗嘅，就好撚點 解咧？ 嗰只嘅 點解咧？ 冇啊！你知道馬賽呢幾年都唔得㗎啦， 都得啊嘛，都緊要。 係佢話，佢以為我唔知啊，佢教我啊，佢話你知唔知啊？最撚大嗰場波，國家打比就係我哋馬賽對聖日耳門啫。攞唔攞撚到呢個法甲冠軍冇所謂嘅，最撚緊要對 攬 聖日耳門嘅啫。啊，幾撚阿 Q 啊，真係 講咩文 啊？英文嘅，講英文嘅，講英文嘅。唔係而家多 一唔係多咗啦，而家多咗好多， 識揾 多咗好多， 係咪先？ 我以為你 要揾阿 Kevin 咯，嗰陣時就係咯。 佢就係識得日文嘅， 但 係 有冇佢會即係去到即係去到嗰邊啦？即係歐洲會唔會有人同你講普通話？ 普通話強國人咯， 即唔係 即係英國有嘅， 唔係嗰啲同足冇。但係如果你同足球有關嘅，其實我再個奇遇嘅，就我最後走嘅咧就有一個司機車我嘅，嗰個司機就唔係的士司機嚟嘅，即係都係東莞白牌車嗰只啦。咁啊，即係我呢啲強國人先敢上嘅啫，嗰架車，因為 高度司機， 因為其實因為其實巴黎個治安真係都好差， 係好差。 我俾人打荷包嘅，咁啊嗰個留翻北上先講啦，唔好嘥時間啦。咁但係咧，我嗰個都係一個奇遇嚟嘅。就係嗰個司機咧，佢係曾經咧係一個職業足球員嚟嘅，今年32歲。咁後屘我 check 翻佢唔係吹水喎，佢個名叫 Mahmoud Darwish， 咁咧係一個 摩納哥裔嘅法國球員，踢佢踢過三隊波，有兩隊我唔識嘅，一隊佢喺意大利踢過一隊丙組嘅，咁同埋咧就喺法國踢過一隊乙組，另外佢喺德國踢過波，唯一一個識嗰隊係1860 穆里克， 打龍門嘅，喂，打龍門嘅，咁我後屘 check 翻真係有佢嘅 record， 我仲影咗幅相嘅，真係可以俾你哋睇啊！咁啊，佢就因為隻手，佢退咗休啊，因為隻手受傷，咁啊，咁我即係同佢講開，佢就話我係話，咦，哇，有冇諗過即係會曾經諗過踢下法國國家隊啊？即係自己有機會，咁啊好撚難㗎，即係競爭係好大㗎呢度，諸如此類咯。 嗰陣本來我， 但係佢有種信念啊，即係佢就其實我好得。我真係好撚勁嘅，其實以前係，不過最撚衰受傷嘅就咁樣咯。咁而家就揸， 而家唔接波，而家就揸呢個， 係啊，即係所以足球員其實大家淨係可能睇到啲好撚勁嘅足球員，即係退休之後哇好風光。咁但係譬如其實成個歐洲即係足球員真係好多嘅，大大小小都有。咁有啲其實係退休之後好坎坷㗎，仲要為兩餐糊口。咁所以譬如今個禮拜，我記得早兩日阿卡妹又 po 咗深信嗰段，其實深信嗰段即係 Kenny Sampson 係 即係呢個其實都幾震驚嘅。咁即係嗰段新聞其實都因為深信真係一個 superstar 嚟嘅， 絕對。 咁但係竟然搞到今日咁樣咧，其實呢個睇到，無論你係咪阿仙奴球迷，其實你都覺得。是即係幾坎坷，你話喂大佬，即係我記得睇Daily Mail 嗰個報道，那個記者話喂同佢做緊訪問嘅時候，佢只係得20磅現金喺身，仲有加張 Oyster 卡，即係我哋香港嘅八達通，係咁多啦。屌你老味大佬啊， 老 大佬 咁。 以前幾撚風光啊，大佬佢係 100萬英磅嘅大閘。 大佬佢係固定左閘嚟㗎嘛，英格蘭國家隊阿仙奴。 仲要後生都幾靚仔下㗎喎。 有撇須，而家冇撇須啦，而家咁當然啦，咁你話你可以話係佢自己咎由自取，因為佢空於酒啦，或者仲有賭錢啊，咁但係 anyway， 即係足球員係唔係話一定即係一定要會有一個一定保證你一個好嘅收場囉。係啊，咁所以即係歐洲做一個足球員其實就好普通嘅。係啊。 咁係啊。係啊。咁但係 Kenny Sampson 因為我記得阿仙奴嗰個牆咧，就應該嗰張好大嘅嗰張 poster 咧，就應該都有 Kenny Sampson 嘅。咁但係就因為我所知阿 Kenny Sampson 好似幾年前都係嚟香港，即係跟阿仙奴嚟香港，好似做大事嘅。 係啊，2005年其實當其時2005年嘅對上一次攞冠軍啦，就係贏曼聯嗰次啦。其實嗰陣時佢係代表香港，代表球會咧嚟香港做親善大使嘅。咁嗰場波係同我哋班球迷一齊睇嘅。咁因為嗰陣時我都有份。咁所以其實球會 post 出嚟嘅時候咧，其實我第一時間都睇。有一報道係話2005年佢已經出事，但係2005年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已經睇第一睇睇撇須啦。第二當其時佢 賭錢已經賭到好勁啦。 我相信個背後係啦。咁但係當時嚟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大家都有同佢傾偈啊。大家有譬如問下佢最難忘係啲乜嘢啊？最難忘有兩件事嘅，第一就係1987年贏利物浦捧聯賽杯，第二樣嘢就係、是、都嗰陣時見證住89年， 佢都冇攞過聯賽冠軍， 佢冇攞過， 係啊， 佢見證咗89年啫，但係87年嗰陣佢正正係隊長去捧呢個杯嘅，捧聯賽杯，當其時因為嗰陣時阿仙奴其實都好多年冇攞冠軍㗎，都有六， 係啊，一路再去翻到雲加年代， 係啦、啊，嗰陣時都係即係利物浦紅霸年代啦， 係啊， 同埋當其時贏一個係破咗利物浦一個紀錄，就係、是、只要路樹入波。利物浦未輸過， 好簡單，即係如果大家好簡單啫，90年代之前一定係利物浦年代， 冇錯， 係啊，即係冇喺邊隊威過，咁佢就踢到，但我諗佢，我記得佢係90年之前嘅， 係 一定， 即係90年之後就唔係佢嘅，就係艾瑞高爾啦，艾瑞高爾， 皮亞斯， 亞當， 係嗰個位， 國家隊係皮亞斯， 如果你講國家隊， 就到 艾瑞高爾，你講國家 隊，講阿仙奴啊， 球會就應該係阿 温特普， 好短暫。跟住就到 Ashley Cole 啊，温特本都打， 温特本都耐嘅， 5-6年 嘅，温特本都耐， 系嗰条老人防线， 冇错，所以冇咁快，打7-8年起碼，抵埋7-8年， 都應該要到2000年咗， 系啊，2000年先出， 典型倫敦佬嚟噶嘛，佢系， 冇错，倫敦人 踢水晶宮噶嘛，以前 系啊，咁但系其實即系我都要講翻就系，其實當其時一路佢就算做完親善大使之後咧，其實阿斯圖有安排去做下球探啊、青年軍嘅教練之類之類，但系而家睇翻個情況，或者甚至乎今日傑斯即系大家喺 group 度一講完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我有聯絡球會嗰邊啊，大家了解下嗰邊。 我哋嘗試揾緊佢聯絡噶， 系啊，咁但系其實了解到而家 準備喺北上頻道 打上。 哇，帮下啲外， 帮下啲祖国，祖国 系啊，帮下我个祖国啊，吹啊，呢个有 啲。但系我谂而家最大问题，而家即系譬如即系我谂每一个球员未必一定净系阿新心系咁啦。其实好多球员咧，佢可能系 多的士啊，呢啲系 退休之后咧， 英国嘅问题， 好多好多问题就系酗酒系好多最重要啦，跟住就赌博啦。而家佢出现嘅咁嘅情况咧，除咗都系妻离子散之外，就系佢而家面对唔到自己。我觉得系佢心理 多个 ego 嘅问题， 心理上嘅问题大于一切。其实当地已经有好多人，今日我都有问过，喂，会唔会球员工会帮佢手？其实当地其实已经好多人系尝试到伸出援手。 Daily Mail 嗰个报道咧就系咁讲嘅，即系问翻格拉咸，问翻格拉咸就话我都冇见佢好耐，但系即系俾个建议佢就系话，其实佢要自己帮自己先咯。佢首先叫佢自己去揾翻 PFA 先。咁佢话其实佢即系格拉咸就话，佢话我相信其实好多人都会愿意帮佢嘅，譬如话亚当斯啊，佢哋嗰扎都会愿意帮佢。但系问题就系你要自己帮自己，即系唔好再堕落落去。咁你然之后跟住，然之后譬如好似加斯居尼嗰单嘢咁样啫嘛。咁所以即系呢个我谂个报道出咗嚟就应该都会好 可能有 个 正面 嘅 反应嘅， 系啊， 帮到件事。因为记得即系要留意就系酗酒呢个问题咧，其实喺阿斯图嘅历史里边咧 ，at least 亚当斯啦，起码 一个亚当斯，另一个大家可能少留意就系麦神 ，直情系啦， 两个都系又系烂赌又系烂饮，两个都。即係球會對佢哋嘅支持咧，其實係好多嘅。 喂，會唔會係有感染咧？都係嗰代人嚟。 一定啦，就算你諗 格拉咸嗰代嚟 啊，你哋嘅神啊，一上場就喺時間做乜嘢？咪改善呢個文化咯。 係啊， 咪飲將啲飲嗰啲全部踢走。 係啊， 其實呢個係上一代 踢場啊，我即係有啲老廢嗰陣時，仲要走去球員。 咪上一代或者甚至上兩代英格蘭球員咧，基本上佢哋嘅即係 生活 咧， 點點 一隻所謂 一打完波就一飲啦， 打完波係操完之後啊就。系 咁啦， 酒吧 你睇翻好多 自轉 都睇到，比堅尼嗰個都係噶，即係你問睇完波有咩做啊？梗係去酒吧飲酒， 唔係係啊，所以謝拉 即係有好多容許啊，好多教練都容許佢咁樣做咯。其實唔 健康啊嘛。好多球員即係英籍嘅，即係最去到最後，我聽即係大家應該有印象就謝拉特嗰單啦。咁之後就好翻啲啦。即係好多都可能匿埋酒店房玩啦，即係嗰啲即係 新一代啲啦， 新一代嗰啲就 傑斯啊、沙帕啊咁嗰啲都係㗎啦，已經 係 啊， 所以你我自己覺得就係呢個 credit 咧，無論雲加好快，格遜都好咧，其實佢哋喺改造球會呢一刻咧，呢兩佢哋都好快脆就針呢個位，一開波就針呢個位嘅，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佢兩個喺當其時嘅成功咧，或多或少同呢個都有啲嘅關係，因為佢令到啲英格蘭球員啊嗰個。生活習慣嘅改變係好重要， 或者另外一樣嘢就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咁啱，即係世界即係可能一啲外援嘅入侵，即係可能奇連市民啊嗰一扎嘅外援，即係嗰啲好有自己嘅紀律嘅，即係打慣大波嘅，佢哋又入嚟，咁令到即係帶翻起啲即係再後生啲嗰輩跟佢踢波嘅，咁佢哋就學翻呢樣嘢咯。 唔係，我諗多外國教練嚟咗英超咧，呢個好緊要，因為外國教練即係譬如 個心態改變咗， 其實後嚟啊。禮後你阿摩連奴呢都唔俾嘅， 係啊，好啦，咁就跟住講多嘢， 係咪講啲球？ 而家即係換句説話，講完嘅咯，嗰個腦殘遊記， 講完咯，冇乜兩，我冇咩足球嘅嘢，大佬，係啊，啲咁呢啲球隊又出曬外嘅，咁冇乜嘢好講，咁 講呢隊， 再同阿沙特講聲唔好意思啦，佢本來真係冇時間去水晶宮啊，如果唔係就真係會幫你買件衫啊，咁啊，但係真係冇時間，因為俾阿 K 山仔嗰度咧搞 好 曬啲 schedule， 呢啲你留翻十萬啦。 咁啊，講開啲英國波，其實我諗啊，又係去翻啲 新 賽度啦，或者啲歐霸嘅外圍賽啦，啲qualifying 嘅賽事啊，或者歐聯嘅 qualifying 嘅賽事已經其實都進行中啦。咁就一陣都可以， 呢個等再講， 慢慢一步一步啦。咁我就。講下我睇咗個波先啦，因為我諗啲波多到大家都睇唔曬嘅，咁啊邊個睇咗邊啲啊，咁啊大家可以分享下啦。我就早兩日其實唔係尋晚啊，應該係尋晚就睇咗一場啊史雲斯對馬毛啦 ，Europa 一場， 4-0， 哇好好啊個觀感，真係史雲斯真係犀利到爆，直情係一隊直情係 繼續向住巴塞嗰個模式，即係進發。咁你見到隊波就係你對住一隊馬毛，應該已經係聯賽，仲係踢緊聯賽，唔係結緊鼠嘅。咁但係根本完全無敵手啊！隊波同埋譬如話新買嘅幾個球員又 OK 啦， 邦尼啦 ，Wilfred Bonny 啦，其實逐個可以講下嘅嗱，即係今屆其實咧走咗嘅人又唔係好多啊，小雲斯，即係走咗阿古斯丁啦，嗰個就上屆都有出得好多咁啊，去咗布列頓啦，但係新買咧就可以都數下幾件，我覺得都幾值得講啊。譬如你第一件講嘅 Wilfred Bonny 啦，第一場睇咧個觀感咧麻麻地嘅啫，講真，你話雖然入兩球，咁但係咧就佢有個制空能力啦，同埋都幾大份幾雅雜啦，但係你話如果未太過好好快融入到嗰隊即係好多一腳踢嘅好多傳送嘅球嘅史雲斯入面，咁啲走位係比較頓頓地嘅，咁但係呢就見到開始就第一場波打一場真正開裂嘅波，咁但係你見到盧特納呢就係嘗試擺兩個前鋒出嚟嘅 Mitchell 搭住佢，咁其實佢好聰明嘅，因為你見到 Mitchell 係上季我哋睇咗好多都知道就係呢個又唔係一個好柱等嘅中鋒，其實你擺翻個 Bonny 落去，擺個柱等嘅 Mitchell 其實仲好踢。咁其實譬如 Bonny 入兩球波，其實有一球波係應該都係 Mitchell 入嘅。咁不過佢啊彈柱，跟住 Bonny 執個空門咁樣。咁Mitchell 嘅表現亦都係好好啊，入第一球係佢啦。咁同埋越嚟越中意呢個球員嘅，即係我諗啊，佢嗰個冇腳影足嘅左腳咧，係真係好犀利嘅，即係右腳做假動作，左腳起腳射咧，冇乜腳影足個波，好埋身都可以起到腳咧，呢下係真係越嚟越成熟嘅，呢個球員好犀利。咁咧成隊波整隊波嘅觀感就係話，更加強化嗰個巴塞模式踢法咯。你見到好強調啲波真係一腳一腳一，即係全部 one touch 嘅，做到就做，做唔到就算嗰只。但係好強調。咁新買翻嚟幾個球員咧，其實仲要少少時間適應嘅。譬如話大家都關心嘅，譬如 John Joe Servi 啦， 係 即係我覺得盧特首先就係要俾翻個 credit 俾盧特啦，就係、是、冇錯，你見到隊波係一路喺度西班牙化緊，但你見到隊波仍然都仲有好多。即係你見到佢有個心去俾翻一啲機會俾英格蘭本土嘅球員嘅，譬如包括洛列治啦，即係上季都睇到一繼續俾佢踢，或者仲有左閘嘅 Davis 啦，或者然之後今屆再加埋 Jonjo Servi 啦，即係我如果你問我，我覺得 Jonjo Servi 最後一個機會嚟㗎啦，即係我哋都覺得佢應該係得嘅，咁你喺利物浦冇乜機會俾佢，呢度我覺得嚟緊呢一季係一定有個位俾佢踢嘅，佢拍住 Britain， 咁第一場波對馬毛嗰場個感覺， 咁佢嗰打得 係， 嗱我冇睇場波，但係佢唔係打得咁上 嘅 咯。 佢唔使打好上嘅，佢同 Britain 兩個其實都係，雖然兩個都唔係一個好典型嘅防中，但係佢兩個就踢翻個防中位咯。即係你話稍稍會擔憂嘅就係話喺嚟緊嘅賽事呢兩個呢對咁嘅正選嘅防中位，即係究竟頂唔頂得住大部分嘅賽事咧？但係即係我諗你用翻盧特納嗰個概念啦，即係我覺得佢嗰個四二三一嗰兩個，嗰個二就未必係一定係好防中嘅，佢可能要求更多嘅嘢，就譬如話你要對個比賽個視野啊，或者係會可能做咗啲 playmaker 嘅嘢，咁總之所有嘢咧其實佢合格嘅，唯一佢可能我諗，如果我係盧特納，我會繼續去 turn 佢咧，就係話啲波唔好攞咁多啦，成隊波十一個球員咧上腳上得最多就係佢嘅啫，佢起碼都要上兩三腳嘅，咁我諗呢個就佢仲要啲時間去適應啦，因為譬如話同其他隊友嘅默契啊，或者佢以前個踢波嘅習慣啊之如此類咯，但係係 OK 嘅，完全 係 OK 嘅。 呢、這個就係頭先阿健所講咧，就係個最大小雲斯嚟緊今屆裏面嘅最大，我覺得最大要學大家去睇嘅嘢就係、是，譬如邦尼頭先阿傑阿師兄之前有提過啦，佢覺得呢隻嘢係比較粗枝大葉啲嘅。其實 Servi 大家亦都即係以前睇利物浦 都係啦， 都係 呢隻啦。 以佢哋呢隊波打開。右勢波向巴塞進發嘅情形底下，佢揾咗兩件咁粗枝大葉嘅球員翻嚟咧，其實真係會想睇下佢到底係咪即係巴塞化得嚟咧，就係巴塞化其實有另一個 meaning 就係代表好油啊嘛。 對波唔硬正啊嘛。咁會唔會就係話利用呢樣嘢就係叫做即係、就是、你當彩場補點或者叫融合啦、嗯，有硬有軟咁去踢咧？咁其實我對史雲斯出嚟嘅更加， 我覺得佢嗰個睇法有少少似即係前季啊 ，Danny Granham 打最前鋒嗰陣，即係嗰陣咧，因為佢就有一個 有似用 Danny Granham 啦，佢有少少係嗰種咁嘅諗法啦，即係可能因為嗰陣時仲係羅渣時教啦嘛。 唔係我諗多幾個犯數啦，咁講係啊，因為今年其實史雲斯都有好多球員，你頭先數嘅中場好多球員未出嘅，即係譬如穆迪斯今年免費加盟嘅簡拿斯咧，呢個係好好嘅防守中場嚟。 冇錯，呢、這個就想問下你啊，呢個係啊，呢個簡拿斯啦，簡拿斯嗰場波咧就係、是、即係都係後備上陣，咁、嗯、但係另外一個就好好表現嘅喎，嗰、那個 普 素路， 又係貝迪斯， 哇！呢個又係 debut goal。第一場一出嚟入波4-0嗰球佢入嘅， 同埋呢個係西班牙嘅球員， 呢個係後備嚟嘅啫，喺西班牙嗰邊後備嚟嘅啫。 但係仲提埋仲有另外一個收購啦，嗰、那個我又覺得又係唔錯嘅，就係、是、嗰個 Jody Amat 啊，嗰、那個中堅嚟嘅， 嗰、那個中堅嗰、那個咧，嗰、那個咧佢搭翻住威廉斯咧、嗯，你就睇到誒盧德納嗰個心思，就係話補翻威廉斯嗰種盾啊。但係譬如話，因為佢係夠健頭啊、嗯，夠經驗啊，即係喺個英超度去。滾，但係就買翻一個爛仔翻嚟就配合佢，咁我嗰個配合、那個組合又係即係唔錯嘅，咁、嗯、就即係補充幾樣嘢就係話，你睇到成隊小雲斯嘅就係、是、我哋由上季讚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讚緊呢條波，但係要再 remind 就話弱隊踢呢啲咁嘅地波喺英超係蝕著嘅，第一樣，第二樣就係話嚟緊第二季其實嗰個 challenge 係更大，嗯、因為佢會應付 Europa， 佢、嗯、個 squad 係夠唔夠大咧？即係雖然話做咗四五個收購，譬如話喺成個暑假初嘅時候，盧特納未受到球會嘅支持啊等等，但到最後一埋單，對波成型啦，起碼都已經都做咗， 起碼都簽咗幾個啦， 五六個一二三四五六個收購， 你淨係幫嚟加 Surfy 都十 啦， 都十八 M 啦。 系 啊，其实都已经俾尽个支持佢， 个子弹都几够啦。 即系下一季第二季咧，对呢队波，对呢队咁嘅球会仔咧，系、嗯、一个非常大嘅 challenge。如果大家仲系记忆犹新嘅就系、是嗯、上一季嘅纽卡素咪就系咁嘅下场咯，即系争啲扑埋街咁滞，咁、嗯、都系因为要应付几线，咁要即系史云斯今届亦都会面对呢个问题啦。咁、嗯、但系即系睇到卢特纳呢个教练系好掂啊，即系譬如话你话你好明显见到佢将对波 turn 去西班牙，但系佢冇忘记到对波系踢紧英超嘅。 系、 你见到呢个系好重要。譬如话你系入翻一个好钝嘅波尼，大家摆明睇到呢个球员根本唔系好夹嗰对波。但系就好似正如阿师兄头先提嘅就系，有啲波喺中间，你如果睇真系好值得睇翻嗰场对马毛嗰场波，有啲入波系。极撞 翻嚟嘅， 极度喺中间系好巴塞模式嘅，但系亦都有两边出嘅波，即系阿洛列治做两个助攻，都系喺侧击斩个波埋去，然之后因为就摆翻一个柱等喺中间有得迎翻一啲两边出嘅波咯，咁所以就系、是、其实进攻个犯数系好多嘅，咁、所以呢队波下季真系。一定要繼續追住咯，好觀感嘅一隊球隊。 係另外一隊波咧，我都想提一下、洛域治。 嗯， 洛域治咧，其實又係嗱，其實頭先你講話啦，西甲走好多強國英超啊。 係， 其實今年荷甲都唔少嘅、包括頭先講嘅邦尼啦。 嗯， 邦尼其實同阿雲堅高咧就係上年喺維迪斯嘅拍檔，兩個係打得好好咧。 因為舊年 咁啊，雲堅高啊去咗車仔啦， 雲堅高去咗車仔啦，邦尼就去咗呢、這個 上 司啦。咁、而呢、這個。羅維治簽咗好似兩至三個荷甲球員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是、其實我講過嘅就係雲何斯雲高嗰、那個就係 實呢個嗰、那個踢過國家隊嘅、 國家踢過下嘅喺呢個葡萄牙嘅小會停踢嘅，咁、其實都係幾貴嘅收購嚟嘅。咁、另外再簽咗另一個荷甲球員嗰、那個我唔好記得啦，但係都係有一定卡士嘅。咁、又唔少啦。咁另外。